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music radio，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11:01，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又出发喽！你出发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呢？跟着小齐、任贤齐、阿牛一起再出发。我是泽华，走。 大雨大太阳大，像卡大侠像丢牙，不管是条龙挂牌家龙家。我上大，歹人看到阮嘛皮皮抓，咱是灵魂快乐逍遥笑哈哈。再出发，再出发吧，你是阮的第一名。天公就定一款命，把艰苦当作跳恰恰。小飞侠带着钢盔甲你拼，人讲我行袂出名。我有信心打袂停，我有人心最疯狂，不管浪费青春性命歹名声。我有姑娘在爱我，我有幸福在做伴，我要予你经过着快活生命命。再出发，再出发吧，帮我擦干挥着花，不管痛苦这呢大，为了将来嘛着拼。面草原有影卡来吃呛呛，再出发，再出发啦，要得冠军第一名。天公就听这款命，把艰苦当作跳恰恰。不免惊，不免惊啦，你是勇敢的小飞侠，带着钢盔甲你拼。快乐逍遥笑哈哈，我有心情打袂停，我有人生最疯狂，不管浪费青春性命歹名声。天大地大我上大，歹人看到阮嘛皮皮喘，还是灵魂快乐 的做一半，我要让伊日子过着快活笑眯眯。 热血澎湃，热血澎湃的一首歌曲，真的会忍不住的想要再出发。这首歌曲呢，也是任贤齐和阿牛共同演唱，周传雄编曲的。在2005年的时候呢，周传雄也把这首歌曲再度的改成了普通话版本，自己也重新演绎了一下。11:06，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哪呢？依然是柬埔寨。本周我们去了吴哥窟、女王宫，也去了大圈、小圈、外圈。有朋友就说了，哎呀呀呀，能不能去一点新鲜的地方，老是跟随人群去争抢包车席位、挤景点门票，这么悲惨还叫旅行吗？甚至有朋友呢在微博当中给我分享了这样的一句话，旅行路上独木桥会比人满为患的大道要好看很多。所以今天在我们本周的最后一期带上音乐去旅行节目当中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走一走柬埔寨一些鲜为人知的小众景点，当然呢也会盘点一下本周节目当中我们推荐的比较不错的地方。如果动心的话，真的就跟我们一起出发吧。有人说旅行也是一种冒险，它可以是华丽的，可以是平淡的。如果你也有过这样的想法的话，接下来跟随陈绮贞，跟随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开启华丽的冒险。 Oh yeah. 对于陈绮贞而言，音乐之旅就是一场华丽的冒险。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她200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华丽的冒险》当中。今天我们柬埔寨的华丽的冒险从哪里开始好呢？想一想，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高龙岛，也是很多朋友说这个地方印象比较深刻。如果你错过了那一期节目，接下来我们再去高龙岛转一转。高龙岛呢，它又叫做爪龙岛，距离柬埔寨的海岸只有30分钟的船程，所以还是非常近的。对于东南亚这片早已经被旅游业消费成熟的土地，高龙岛可以说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去的人比较少。整片岛屿我们来看一下哈，享有28个还没有被开发的幼白海滩，自然风光呢，很多人说足以和马尔代夫相媲美，那简直啊。而且这里海滩上的日落让你看过会难以忘怀。好了，如果各位说我有时间并且是有机会来到这里，那么各位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到附近的海域来一场夜泳。据说夜泳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全身泛着蓝色荧光的浮游生物，夜晚来临就像梦境一般。在这样的地方游游泳，然后看一看美丽的海岸线，看一看漂亮的大海，心境应该也会像这首歌曲一样潇洒自在。 把你的脚步给我给我给我，我们一起越过烦恼的山丘，总有看到彩霞的时候，留给自己无悔的回首。把你的手给我，给我，给我，我们一起敲响桑巴的节奏，这感觉会让你欢乐无忧，爱上这种疯狂的感受。把你的热情给我，给我，给我，一起 happy 从来不需要理由，今夜有音乐和美酒，带给自己快乐的问候，让音乐伴着我们去行走，有阳光伴着梦想去环游，一路上有你和我做朋友，心中的方向坚定地走不回头，我们一起加油。把你的脚步给我给我给我，我们一起越过烦恼的山丘，总有看到彩霞的时候，留给自己无悔的回首。一起越过烦恼的山丘， 朋友看到彩霞的时候，留给自己无悔的回首。留给自己无悔的回首。 看到美景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像这首歌曲一样那么惬意，那么舒服吧。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马德旺，你还记得马德旺有几个必去的地方吗？行走在马德旺的街上，我们仿佛觉得自己从游客变成了故乡人，感受所及呢，都是当地人淳朴无常的平静生活。原本我们的旅程可能是猎奇匆忙的，但是在这一刻缓慢了下来。如果说到马德旺的新奇的地方，就是这里有着世界上唯一的竹子火车。昨天我们也和大家介绍过，虽然是竹火车，但是可以说是简陋至极的，而且它是敞篷的，并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对于火车的定义。这里的竹火车呢，只有四个轮子，一个发动机和竹条编制的座板，然后就这样一直往前开。而且只有一条车道，碰到两个车对行的时候呢，还得有一辆车被搬下这个轨道上给另外一辆车让行。这样的旅程会让你觉得很奇怪，但是也还挺有新意，挺值得记忆的。这首《到时说爱我》来自于希拉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他2016年的那张专辑《My Journey》心旅当中。这张专辑呢，他自己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去好好的整理自己的心路变化，然后做出了整张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是担任制作的这样的一张专辑。 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吧，导致这张专辑并没有被更多的朋友所知道。所以刚才这样的一首歌曲，如果你觉得还不错，比较对胃口的话，不妨回去找一下。2016年这张专辑叫做 My Journey 心旅。刚才说到了我们的旅程来到了马德旺，刚才也是坐的主火车。主火车呢虽然非常的简陋，但是它的速度啊可不低，每个小时大约15公里，毕竟它是敞篷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扶手和专门的座位，只能够坐在那块板子上，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坐这样的主火车坐稳扶好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说，哎，我在暹粒旅行，从暹粒到马德旺要多久啊？坐长途车的话3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也可以坐船感受一下两岸的风景，5到10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有人选择在马德旺看日出看日落，如果你的运气够好，能够早早的出发，坐在这样的主火车上，你可以看到马德旺最美的日出，就像这首歌曲一样，哇，美。 Your silhouette against the window by the bed，Red lips wrapped around the burning cigarette. I knew that you would be the best thing I'd regret, but under your charms, I'm over my head. You are the drug that I shouldn't be taking, but one that is hard to refuse. This is a game that I shouldn't partake in, 'cause it feels so good to lose.Girl, take me into your ocean, burn me up in your skies. Dance around in slow motion, shoot me down with your eyes. Tell me you really love me, even when it's a lie. Make me believe it until the morning light.Taste the blood and feel your nails upon my back. Say stop, but then you wrap your arms around my neck. The way you shut me up, I'm pushing me a kiss when I'm trying to tell you I don't wanna do this. Oh, you are the drug that I shouldn't be taking, but one that is hard to refuse. Girl, take me into your ocean.Burn me up in your skies. Dance around in slow motion. Shoot me down with your eyes. Tell me you really love me, even when it's a lie. Make me believe it until the morning light. David Benjamin 的一首 Morning Light。 仿佛真的来到了马德旺，看到了最美的日出。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看到最美的日出，可能甜蜜的情侣他们会发出这样的音乐的声音。 证明

有一个系统的推理世界。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带上音乐去旅行，走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渴了，渴了的时候想喝什么呢？我们提供的有 coffee, tea, 还有三个字，我爱你。coffee, tea, on me, 我爱你。周华健，苏慧伦。 1, 2, 3, Do Re Mi 啊啊，你爱早睡， 我爱早起， 早睡 早起 Say cheese cheese。 你的眼泪今天冻得神经兮兮， 啊啊，在我怀里亲亲 baby 甜甜蜜蜜， 啊啊，刮风下雨风和日丽形影不离，恭喜恭喜 Let's party 非常可爱俏皮的一首歌曲 Coffee Tea on Me。 哎，这首歌曲有一种泡面的幸福。什么叫做泡面的幸福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日常，但是你回想起来却觉得这种日常好甜蜜。无论是 Coffee 还是 Tea 还是你爱我还是我爱你，这份重点的两人相处过程当中的小点滴的幸福才最重要。11:36，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今天呢是柬埔寨一日游。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地方呢，也是本周我们曾经去过，但是很多朋友都说，哇，还挺特别的，西哈努克港。西哈努克港呢，是柬埔寨的一个港口城市，也是柬埔寨唯一的海港城市和海滨度假地。这座城市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海滩真的是太美了呀，沙子非常非常的白，甚至有人说看到这样的白沙会有一种晕眩感，可想它是有多白。海水呢是非常湛蓝且清澈见底的，在这里拍照你可以直接拍到海底下游动的鱼。西哈努克港呢几乎没有水泥建筑，所有的房屋全部都是岛上的树木所建造出来的，简单、美观、安全，而且非常的实用。整座岛上没有一条公路， 所有的道路呢，也全部都是人用脚踩出来的。所以这里的一切会让这里变成了是一个不受世间沾染的世外桃源。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我会是在哪里？如果我们从不曾相识，不存在这首歌曲，每秒都活着，每秒都死去，每秒都为着自己。 五月天阿信自己填词谱曲，五月天共同完成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也是收录在他们2016年的专辑《自传》当中的一首歌曲。生活当中，很多人爱问：如果，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彼此，如果我们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如果这个，如果那个。也许生活当中本来就没有这些如果，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但是有些地方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你可能就会错过这里的美好。比如说贡布，贡布是一个渺小到连自助背包客都可能会轻易跳过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也正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却是柬埔寨内法式建筑保存的最完好的区域。我们走在贡布的街头，随处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法式建筑，会让你有一种来到了上世纪老法国的时空交错感。但是贡布的市场呢，却是充满着浓浓的东南亚气息的。贡布的榴莲，哇，简直呀！贡布的榴莲是柬埔寨最为之骄傲的，产量和味道都非常非常的不俗。有多不俗呢？你没吃过，是真的无法体会。贡布的北部大约 1.5 公里处的地方呢，会有一个中心市场，里面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当地的食品， 总之呢，来到了贡布旅行，你的心情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惬意。有些朋友说去法国很远很远，刚才就像坐的飞机一样。我们不用那么远，来到柬埔寨的贡布，可以实现你的公主梦，实现你的法国梦。在这里随意的走一走，随意的逛一逛，然后随意的拍一拍照片，发到朋友圈当中，点赞数破百喽。 想乘着爱的翅膀带你去远方，是什么原因你的脚步在彷徨？想问你怕什么，有什么放不下？你总是说你早已把心门锁上，我知道你的心灵曾经受过伤，在爱的迷雾森林我们都一样，抛开伤心过往才能找到方向，你不要不肯放手，不敢面对，不再期望。我相信飞过这片森林能看见海洋，你别害怕张开翅膀和我去飞翔，爱你的渴望它非同寻常，可否请你离开记忆的悬崖。 这首《非同寻常》来自于2003年陆毅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小刚、周传雄做的。当年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也是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现在再听，是不是还是很有画面感呢？ 我知道你的心灵曾经受过伤，在爱的迷雾森林我们伤心过往才能找到方向，你不要不肯放手，不敢面对，不再期望。我相信飞过这片森林能看见海洋，你别害怕张开翅膀和我去飞翔，爱你的渴望它非同寻常，可否请你离开记忆悬崖。我想要带你飞过森林，陪你看海洋，让心里装满阳光，自由的歌唱，爱你的力量它非同寻常，勇敢面对真爱，未来路还长。 非同寻常的生活是每个人都追求的，非同寻常的旅行是每个人都想要的吧。谁说出去玩一定要看海滩，海滩看腻了，我们也可以体验一下农场的快乐。来吧各位，接下来跟随你们的向导泽华一起去白马农场，体验一下农场的快乐。白马农场呢，是柬埔寨最有名的一家农场了。在这里呢，各位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新鲜的事情，比如说你可以体验到辣椒是怎么采集制作而成的，还可以体验到最淳朴的民风。这里的人呢非常非常的友好，食物也非常的天然。想象一下哈，此刻我们呼吸到的空气是那么的自由，那么的新鲜，味道那么那么的好闻。然后呢，无聊的时候我们又体验了农活的乐趣。当然作为一个农场它并不会太远，我们乘坐嘟嘟车的话大概20多分钟就可以到了。如果你会骑摩托车，租一辆摩托车来到这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必须强烈推荐的就是，如果你来到的白马农场，一定要带一些胡椒回去，但是也注意这个量是非常重要的，不然一个不小心变成贪婪就有一点过分了。 Groody Greedy 来自于 Ariana Grande 第三张专辑 Dangerous Woman 当中的一首歌曲，翻译过来呢叫做贪婪。爱情当中如果贪婪的话，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旅行当中也不能太贪婪。有些人喜欢一个人去旅行，因为单身的缘故可以走走停停。 因为单身的缘故，日子过得比较俗，刚开始有点难度，现在比较知道怎么对付。偶尔我难受的时候，就走进南面的窗户，看看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雾。喜欢独处并不等于遇见你在孤独，我相信当无吉他救赎，人能格外的清楚。如此这般的活着，并不意味我再也不贪图，我只是比你忍得住，我忍得住。世界是一趟无尽，人生是一条路，我既不是主角，也无能决定起伏。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威望在自己的国度。每一个旋转都感触，每一个阵阵都表露，先彻底抽离再全部投入，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威望在自己的国度。我在转心之间虚无，我把仅存欲望去骨，我想不是得转心练法术。 这首歌无论是歌词还是曲风都太有一个人的印记。你没有猜错，这是李宗盛作词作曲的，演唱者来自于杨宗纬，这是他们合作的《原色》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因为单身的缘故，走吧。 因为单身的缘故，日子过得比较俗，刚开始有点难度，现在比较知道怎么对付。偶尔我难受的时候，就走进南面的窗户，看看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雾。喜欢独处并不等于遇见你在孤独，我相信当无吉他救赎，人能格外的清楚。如此这般的活着，并不意味我再也不贪图，我只是比你忍得住，我忍得住。世界是一趟无尽，人生是一条路，我既不是主角，也无能决定起伏。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威望在自己的国度。每一个旋转都感触，每一个转战都表露，先彻底抽离再全部投入。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威望在自己的国度。我在转心之间虚无，我把仅存欲望去骨，我想无视 因为单身的缘故，我自由。 我如是，我练我的法术。 因为单身的缘故，我们也孤独。 比较俗。 但是，谁说这种孤独不可以是一种享受呢？一座城市待得久了，心会有烦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妨出去走一走，不妨带上音乐去旅行，然后看一看你自己的窗外，是怎样的天气，怎样的感觉。各位，此刻你吃窗外的天气怎样呢？ 心情是否受影响了呢？ 天气是云淡风轻，仿佛不记得那一季盛世的雨季，人总要试着学习往好的地方走下去，别总是在原 窗外的天气忽好忽坏，就像我们旅行的时候可能会有好的记忆，可能这些记忆让我们觉得不太好，但怎样，那些记忆都是很棒的。 天气来连自己都觉得 太神奇。11:57，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看起来有些多余，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周一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窗外的天气继续美好着吧，拜拜。 巧克力和玫瑰的相遇，有了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你的故事我的歌，全线征集你的爱情宣言。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爱情故事，聆听一首浪漫情歌。我们会在2月14日的这一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一个小时的温暖呈现。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